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威尔达蒂亚的话音再次响起，如同橡皮筋一般弹在我身上，尖锐而严厉地斥责着我。唉，至于你，珍妮·贝斯·吉普斯，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变得非常优秀。从回忆当中抽出身来，我感觉罗素一直看着我走到过道尽头，钻进我的小办公室里。每一个新来的编辑，无论工作经验多么丰富，都得从这间办公室里起步。在威的出版社，你必须从底层做起，凭自己的实力往上爬，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我的办公室位于非虚构文学部最边缘的角落，在一个三面的角楼上，房型古怪又有趣儿。虽然因为隔壁的摩天大楼挡在前面，既晒不到阳光，也没什么风景，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地方。我按下开关，头顶的荧光灯固执地闪个不停，屋里也跟着忽明忽暗，忽明忽暗。唉，不是吧。我脱下身上暖橙色丝绸外套，这是我最爱在秋天穿的一件，从设计师品牌判断，应该算得上是件奢侈品。不过这是杰米为了贿赂我当救场模特，帮杂志拍摄照片而送我的礼物。他还许诺会给我一把伞当道具，并且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他不停地说，拜托，求你了，求求你了。他说他需要一个留黑色中长发、腿型瘦长的模特，并且说拍完以后这件外套就归我了。可以说我短暂的模特生涯和回报绝对是值得的。我很珍视这件外套，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令我想起小时候最喜欢的糖气树，我经常爬到上面去，把那儿当成自己的藏身之处。这件外套可以令我回想起在蓝岭山脉的时光，而且是不那么痛苦的部分。头顶的灯光仍在微微闪烁，戏弄着我。我重新打开开关，开关，开，再关，还是没用。无奈之下，我只好投降，打开摆在办公桌上那盏老旧的鹅颈灯。铸铁灯座锈迹斑斑，嵌在里面的墨水盒也用不了了，但这些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它悬在半空，像无所不知的眼睛，使这里突然多了一份报社的氛围。我想象它弯弯地照在一名记者的头顶，见证着一篇篇新闻报道的诞生，希特勒的军事实力不断扩展，或者人类在月球上说出的第一个词，又或者是小约翰·肯尼迪像载着父亲的灵柩敬礼的悲伤情景。忽然一个念头打断了我从鹅颈灯引申出来的片刻想象。 有谁动过我桌上的东西。我重新审视了一遍桌上的东西，每天下班之前，我都会把明天要看的三份文件摞在一起，放到桌面中心偏左的位置。可现在，他们却到了桌子的正中央，而我放在上头的那支铅笔也已经滚到了桌面上。昨晚有谁来过这儿呢？是罗素吗？也许是来这儿打扫卫生。其他的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不对，我突然注意到还有一处也和昨天不一样。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边沿的折痕被晒成了浅棕色，像是被人放在窗边等候了许久。此时他正躺在我办公桌的脚上，稍微有一点歪。我的信箱里并没有收到上头发来的新资料，门边的柜子也照样还是空的。难道是别人从我门前经过时不小心放在这儿的？会是谁呢？而且为什么要从我这儿经过？这间小办公室不论去哪儿都是不顺路的呀。信封摸起来脆脆的，一侧的封口不知何时已经被人揭开，没有回信地址，封口的胶边粘了一层灰，从下面看过去成了一道参差不齐的褪色的印子。蓝色的复写纸与棕色信封比较起来显得十分鲜亮。我停下动作，欣赏着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现的设计感。信封里面放着一小沓边沿已经发黄的纸张，不过海蓝色的封面却依然鲜亮，一团钢笔书写留下的墨迹就粘在我大拇指握着的位置上方。某种奇怪的第六感促使我止住好奇，将书稿留在了信封里。邮戳日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1993年6月7号。难道这封信来自乔治·维达的废稿堆？那个谁都不应当去触碰的地方。办公室门外此时依然一片沉静，我突然觉得毛骨悚然，仿佛正在被谁监视着。我把信封放回桌面，到过道确认其他办公室是否有其他人出没的迹象，比如挂在椅背上的外套，一杯新泡的咖啡，或是某个同事换好高跟鞋后被丢在角落里的运动鞋。确认的结果是一点迹象也没有。谁会把废稿堆的东西拿来放进我的办公室里？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误会？欺负新人？还是有人……虽然我并不愿意这样想，但是不排除有人打算陷害我。难道我已经在不经意之间为自己招来了敌手？又或者是哪位同事因为新人加入而感受到了威胁？毕竟出版业的竞争有时还是挺残酷的。难不成这其实是对我的一项考验？想看看我会选择把信封放回原处，还是偷看里面的内容？我是不会上当的，我还有大把的事情要做，没工夫再给自己平添麻烦。不管怎么说，这个信封属于那间会议室，将它还回去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 趁着办公室还没有别人过来，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不过我今后必须小心行事，以防再有意外发生。如果这只是谁开的什么玩笑，那么等到信封悄悄回到原位以后，要被人笑话的就不是我了。很快我走出办公室，这个违禁物品就塞在我手中的文件夹里。不巧的是，罗杰正站在转角的咖啡柜前，冲着清晨的第一杯咖啡。看见我，罗杰笑着举起杯子向我示意。早啊，又来得这么早。罗杰看起来十分友好。哎，你知道吗？你这样会让我们大家显得很不积极啊。我尽量让自己的语调听起来比较随意。你不是也在这吗？可我感觉自己仿佛正抱着一包炸弹，只想赶在爆炸之前早早地把它扔掉。然而那张浅蓝色封面，那团黑色墨迹，那一丝好奇却像是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此时罗杰回答道，哦，我约了一位作者和他的经纪人，今早要在会室开会。是我自己心虚吗？还是罗杰真的在说话的同时把视线投向了我双手环抱在胸前的文件夹？也许是我的样子太可疑了，也许若姐真的知道里面是什么，也许就是她把它放到我的桌上。那么祝你会议顺利。我转过身朝我的办公室走去。没办法，前往废稿堆的计划只好推迟了。我沿着走道往回走，怀里的文件夹仿佛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烫手。有个声音在我脑海中说，把它塞到抽屉去吧，那样谁也不会看见，等晚上大家都走了以后再把它还回去就好。可与此同时，另一个声音又响了起来。他说，既然这东西还要在你手上留一阵子，为什么不先看上一眼呢？在我过去的人生里，曾不止一次地被这个声音带入某种不可知的境地。这恶作剧一般的地狱，在我小的时候，父亲以及莱恩山丘教堂圣徒兄弟会的成员极力想要让我摆脱这类危险的想法，因为它带来的往往只有两种可能的后果：不可思议的奇遇和无法挽回的灾难。我的手一直在这危险的信封上来回抚摸。我转过弯，走进办公室，把门关上。封口残存的粘接处仍在做最后的抵抗，似乎执意要将这秘密封存在里面。然而封口终于还是打开了，信封里面大约共50张稿纸慢慢滑落到我手上。蓝绿色的那张摆在最上面，一幅钢笔画映入我的眼帘。画的是一条由6颗椭圆形串珠和一个长方形吊坠组成的项链，串珠和吊坠都雕刻着繁复缱绻的花纹，绘画功力相当不俗。钢笔画的下面写着 六个优美的花体字，是那种从隐匿多年的宝箱里找出来的古老卷轴上才有的书写风格。那六个字是守护故事的人。信封里面的内容很长，我从他的第一章开始读起。如果他们发现萨拉躲在这儿偷听，肯定会捉住他一顿好打。日子一天天过去，布朗霍恩崔格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变得越发笃定，萨拉的爸爸不会再回来接他了。没准儿萨拉的爸爸已经溺死在河里，或者骑着骡马跌落坡底，或者遭到一头黑熊袭击，又或者有人觊觎他带给布朗崔格的钱袋，开枪把他打死了。可能是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又或者是别的什么不幸。这想法令萨拉喜忧参半。如果父亲真的已经离开人世，那他就可以逃跑了。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从这深山里飞跑出去，跑得越远越好。然而因为自己而招致生父逝去，这显然是有罪的。至少在很久以前，母亲曾经爱过这个男人。尽管这些年来，这个男人总是单凭自己的意愿在外祖母的小农场里来来去去，但萨拉像知道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个男人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萨拉无法左右这个事实，有时甚至还是乐意接受的。因为最近这一两年，萨拉慢慢从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透过外祖母那面朦胧的椭圆形镜子，萨拉看出了父亲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父亲的高颧骨、大嘴巴、厚嘴唇、平直的眉骨在眼窝投下的阴影，还有父亲那挺拔而瘦削的体型。不过萨拉也继承了妈妈的蓝眼睛、一头卷曲的黑发和山核桃般的褐色皮肤。萨拉如今16岁了，谁都认得出他是谁的骨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布朗崔格才会思虑再三，决定将萨拉压在这儿，作为自己钱袋的担保，直到萨拉父亲回来接他。布朗崔格担心，到头来自己只能一直留着萨拉，什么也得不到。可是话说回来，布朗崔格又是渴望着萨拉的，这一点萨拉早就知道。布朗崔格会在夜里偷溜过来，小心地触摸萨拉的身体，这个时候萨拉则会像冬眠的负鼠一般蜷成一团，装作早已经睡着。除此之外，布朗崔格什么也没做，至少在和布朗崔格父亲约定的交货时间到达之前。然而不论怎么样，萨拉的时间都已经不多了。萨拉听到有人对布朗崔格说，还没变成女人的小姑娘是最值钱的。萨拉从不将希望寄托在布朗崔格或者自己父亲或者 任何男人的身上。外祖母早就这样告诫过萨拉，而母亲又是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警示着萨拉。每次跟随父亲到来的有糖、汽水，还有酸老威士忌，而这些会被搬进外祖父母那间木屋背后的地窖里。紧接而来的还有父亲的暴力相向。母亲，向来天真的母亲，似乎从来无法提前预见这一悲剧，但是外祖母可以，阿公也可以。在阿公生前的时候，他们三个在萨拉脑子里争执不休，即便其中一个已经埋进了坟墓里。外祖母总说萨拉的父亲是个坏坯子，而阿公总是告诫他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男人。母亲则坚信着父亲的身上有着什么尚且不为人知道的优点。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首都文明办倡导环保

穿着特种部队军服时，已经有一串子弹倾泻到他身上，士兵的身体撞到鸡身上，溅起一片血迹，又掉了下去。这个惨烈而怪异的场面让机上所有的人都愣了片刻呀。结果当第二个人影又被粗竹弹上来时，他们却没有射击，直到发现这个人破衣阑珊，再想扣动扳机，此人已经精准地飞入了舱门，将射手撞倒在地。萨拉申克下意识地想扑住对方，被一股强力从胸口推过来，后背撞在了机舱上。此人不收来时，一把扭住驾驶员，从对面敞开的舱门跳了出去。两人都飞到了空中，此人立刻松手，驾驶员惨叫着摔了下去，来人却抱住了一棵粗竹，减缓了下落的速度，消失在竹海里。失去控制，直升机旋转着朝下面栽去。萨拉申卡强忍剧痛，爬到驾驶员位置上，努力控制着直升机。螺旋桨搅碎了一大排竹子，周围大片的绿叶在空中飞舞，直升机倾斜着拍在地面。萨拉申卡翻出机舱，爬起来奔向远处，轰的一股气浪从后面将他托起，推出好远，直升机被烈火浓烟吞没了。萨拉申卡拔出手枪，翻坐起来，努力支撑着自己不要昏迷。当浓烟中有个人影冲出来时，萨拉申卡毫不犹豫地连连射击，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然后萨拉申卡喘着粗气，捂着流血的伤口去看他的战果。这次他赌对了，地上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人，正在抽搐着。一大群特种部队的队员持枪围了过来，死者是博尔帕德。 继续搜索，找到那个中国人。 蹲在山间的小溪旁，阿德丽娜捧着泉水洗掉脸上的汗渍，正从林子里走过来，一只手将卫星电话插回背包。 姑娘，我有个好消息和一个更好的消息，你想听哪一个？ 先听好消息。 工业保安部队在阿奈穆迪峰找到博尔帕德，将他击毙。他们搜索了周围几十平方公里山区，都没发现王鹏翔。 天啊，那更好的消息是什么？ 这里有人在护林员宿舍附近发现了线索，他们不敢搜查，报告了警察局，古布塔很快就会带人过来。 此地距离阿奈穆迪峰直线距离上百公里，并不在一个方向上。当萨拉申卡带着大队人马在那里搜索时，古布塔的部下却在这里寻找到了一些线索。通过在警察局收买的内线们，这些消息也汇集到了手里。阿杰丽娜心情振奋，向深山里走去。很快他们就站到一栋护林员的小屋前。这个季节没人值班，屋子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护林员通常关上门就不管。上午附近山民发现一个流浪汉，很像是中国人。没虚言着，阿杰丽娜推开门走了进去。炊具不久前才被用过，里面还剩下一些绿色汤汁，闻了一下， 这是野菜和野蘑菇煮的汤。 阿杰丽娜鼻子一酸，她又翻找着周围的家什，从床底下找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王轩，另一张是他的父亲希尔盖。 天啊，他终于和我父亲走上同一条路。 轻点，他回来了。 阿杰丽娜一听，马上跑到林间的空地上， 周围并没有什么声音。阿杰丽娜站在那里倾听着，四处张望着。当她再把身子转过来时，一个男人就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像是从地下刚钻出来。他半裸上身，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里埋着王鹏翔稚嫩的面孔。 阿杰丽娜， 王鹏翔扑过来把阿杰丽娜抱在怀里，阿杰丽娜紧紧地拥抱着他，眼泪夺眶而出，但是马上他就闻到了一股恶臭，下意识地推开了王鹏翔。王鹏翔在密林中生活，不知道有多少日子没洗澡。 不，这不是以前的王鹏翔，他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外形，这是精神错乱的表现。你为什么待在这里？ 我正想问你，他怎么和你在一起？ 这是林先生，你们见过面的，这是他告诉我你的下落。翔，我们来是要接你一起回去。 回去？回到已经凝固的现代社会，回到处处都是标准化的世界，回到无法见到原型的地方。不，那不是我的归宿。 天啊，你脑子里究竟长了什么？瞧瞧你这个样子，分明就是个流浪汉，莫非你还觉得自己生活在更高级的世界里？ 当然，不光我的精神世界高于你们，我的身体也一样。这个什么过气老歌星，一定是他在教唆阿杰丽娜。 王鹏翔一脸凶神恶煞状，居然向他招了招手。 好吧，你过来吧。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人敢这么挑衅我。 王鹏翔低头缩紧，像一只暴怒的大猩猩，朝着林文正当胸撞去。在阿杰丽娜的惊呼中，背后的那一块布料已经迎面展开，王鹏翔一下子扑进布料当中，排山倒海的力量消解于无形，那块布料迅速地离开了他的身体。王鹏翔扑倒在地上，他立刻翻起来，再次被那面大旗卷住。一次又一次，看到他的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忽然挥动布片将王鹏翔包裹起来，摔倒在地。没等他挣扎，已经拿出细细的金属线将他捆成了一只大粽子。看到已经十拿九稳，才把卫星电话递给了阿杰丽娜。 马上报警，但要告诉他们我们会跟着王鹏翔，要确保他的安全。 作为中国警方代表，杨真在印度工业保安部队科拉拉邦分部里待了好久，协调对王鹏翔的处置问题。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都要把王鹏翔带回中国。王鹏翔被关在特别监护室中，医生和护士都不敢走进去，只能通过窗口给他送食物。萨拉卡什从全国各地的不同机构请来了精神病专家，分别为他诊断，结果三名医生认为他得了反应性精神病，两个人觉得是循环性精神病。当王鹏翔愿意讲话时，他会有条有理地讲出这段时间的经历。离开博尔帕德的摄影棚，他并没有想报警，一旦回到人类社会，他就不再能与原型沟通，所以他干脆找到博尔帕德，看到王鹏翔打通原型后表现的惊人潜力，博尔帕德最终下了决心，于是便带着黑书原件和王鹏翔进入西高之山，在密林中开始修炼。当博尔帕德发现家人被劫持时，他的修炼已经小有所成了。王鹏翔答应和他一起去救家人，自己引开重打手，博尔帕德直接朝马利克下手。然而看到妻儿遇害，博尔帕德狂性大发，力杀十数人。大战一场之后，博尔帕德精神完全崩溃，王鹏翔也不愿意再和他一起，两人就此分手。白天在密林中修炼，夜晚 观看神秘的红色光斑，成了王鹏翔无法摆脱的生活方式。经过复杂的现场勘查，还有目击者的证词，都证明王鹏翔在卡拉里一案中没有动手杀人，只是参与了打斗。鉴于王鹏翔异常的精神状态，印度司法部门决定对他免于刑事起诉。萨拉申卡在博尔帕德现身处附近找到了装着黑书的密码箱，翻出那些黑皮的笔记本，他邀请不少专家都无法明白上面的内容。萨拉申卡最终放弃了从王鹏翔身上得到特种训练方法的念头。这样的精神修炼虽然成果惊人，但只能收获疯子。深度麻醉之后，王鹏翔被放进特制的金属箱内，装上民用运输机送回中国。黑暗中的小油灯，灵蛇在身体里钻爬，红色笼罩于山顶。一连串清晰的梦境过后，王鹏翔彻底清醒了。他睡在一个宽大的房间里，四门紧闭。 我又回到了球幕放映厅，不对，这里有窗户，而且不止一扇。 王鹏翔跑到窗前，抚摸着玻璃，没错，是钢化玻璃。王鹏翔看着外面，对面有不少的高层建筑，他看到了许多熟悉的中国品牌，还有一些中文广告。 这是中国， 请原谅，你的状况我们还要观察。 背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女性的声音，王鹏翔回过头，杨真出现在墙壁一大块屏幕上。 观察？哼，这又是间实验室，你们从印度那里把我弄回来，还想拿我做实验对吧？ 你的情况很特别，一般医院无法观察和护理。 你们要搞非法囚禁，我的家人知道吗？ 他们知道，这是你父母同意的。 杨真闪到一旁，雷岩芳和龙子元出现在屏幕上，看到儿子，雷岩芳痛苦不止啊。龙子元只好单独的和杨子谈话。 大鹏啊，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取消了你的学籍，你的情况十分特殊，既不能放到精神病院，又不能入狱。 哼，他们怎么不进来和我说话？你们怕什么？ 我们， 哼！ 王鹏翔盘坐下来，调整呼吸，他要进入原型世界，那才是他的家园。忽然，王鹏翔猛地睁开眼睛，缩紧藏头，两个箭步就窜到了窗前，用力撞过去，背后传来雷岩芳的尖叫声。但是这次王鹏翔没有成功，杨真到过蒙买工业园球幕厅的现场，看到过被他撞碎的那块钢化玻璃，所以这里的玻璃厚度增加了一倍。一次两次三次，王鹏翔始终无法撞破囚笼。 孩子别折腾，这是为你好。 王鹏翔又回到大厅的中间，摆好坐姿，半闭双眼，退回他自己的世界里。得到王鹏翔被官方带回国内的消息，肖亚玲马上来找杨真。杨真把他带到监控室，观察王鹏翔的表现。 师妹，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师姐，你要有思想准备，他不是以前的王鹏翔了。 这都怪我，不应该让他见到李东风。 此时王鹏翔的双手抱在小腹上，凝视前方，变成了一座活雕塑。 你再看看他的眼睛。 杨真把监控画面放大再放大，直到王鹏翔的眼睛占据大半个画面，他的瞳孔已经扩大了几倍。 像是屏幕上一个深邃的黑洞。 这是神经高度兴奋的表现。 他没有摄入任何生化物质，完全是靠心理活动达到这种状态，短时间释放超常体能，靠的就是这种本领。 但是这和精神病没什么两样，我希望他早日康复。师妹，让我去见见他吧。 也许王鹏翔能听他的话，试试吧。好吧。 等王鹏翔打坐完毕，杨真陪着萧雅玲走进恢复室，看到萧雅玲，王鹏翔站在原地点头致意。这一瞬间表现完全正常，但萧雅玲马上发现这种正常只维持了一瞬间。 不错，萧阿姨，他们都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只有你不这样。也许你能理解，我正处于人类心理的巅峰状态中。 是的，也许吧。他们说珊珊的爸爸一直和你在一起。 没错。 他最后是怎么死的？ 他，哼，他是因为背弃自己的理想而死。 突然一声清脆的耳光在恢复室里响起来，看到萧雅玲劈面打了王鹏翔，杨真下意识地把手伸向了背后，那里别着一把9毫米的警用转轮手枪。还好王鹏翔并没有发作，他的脸上毫无表情，转过身去来到恢复室中间的一块垫子上，慢慢地坐下来，重新进入了自己的世界。萧雅玲也并不想再问什么，她离开了恢复室，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好半天，王鹏翔再一次睁开了眼睛，这次是阿杰丽娜站在他的面前，关切地望着他，但是王鹏翔并没有回应这种关心。 他们给我吃了什么？混在饭里还是水里？我看不到他们了。 他们没给你服药，那些幻听幻觉消失是一件好事，这样你才能恢复健康。 幻听幻视那是原型，恢复那是他们的词汇，你也帮他们一起来迫害我。 我只是想让你恢复成以前那个样子。 你们只是想让我变成庸人。 一阵刺痛伴随着愤怒油然而生啊，冲到王鹏翔的头部，化成了一道铁箍，紧紧地勒住脑袋。他用力地甩着头，那道无形的铁箍越扣越紧，王鹏翔跳了起来，吼叫着扑向阿杰丽娜。监控室里，杨真的手指已经放到了按键上，恢复室里的一些设备里暗藏电击枪，他可以遥控发射。王鹏翔腾空而起，扑向了阿杰丽娜。阿杰丽娜早有准备，与王鹏翔扑来的方向呈90度角闪开，双腿一点，已经攀上旁边的接口架。 翔，你喜欢与高手对练？好，我来陪你练。来，抓我，抓我！ 王鹏翔调转方向，扑击阿杰丽娜。阿杰丽娜在器材间跳跃翻腾，两人始终保持着3-4米的距离。 来，你想看看托克天赋腾跃，这就是，还有这是帕克空翻，这是加尼腾跃。来，虽然不标准，但你追不上我，来吧。 阿杰丽娜有备而来，不惊不乱，体力分配的恰当，逗引着王鹏翔在激怒中消耗体力。果然王鹏翔的体力迅速的流失，追着追着，在1米多高的横杆上绊了一下，摔在地上。他爬起来喘着粗气，感觉前所未有的疲劳。阿杰丽娜向他走去。 小心。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